此刻为你相伴。 新戏九寨北京经典九六九特别关注。 四川广播主持人乐言， 哎，你好，主持人。 乐言，你那边现在有什么样的消息汇总？ 嗯，我想肯定很多的朋友，包括这个咱们一些新闻媒体，已经从各种渠道都了解到了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。其实我只是很想说两个事儿，一个呢就是首先地震发生之后，我们四川省军区还有阿坝州政府呢，已经启动了发生地质灾害应急的预案了。大家可能从朋友圈、从微信还有从微博当中看到了很多的图片、很多的视频，我也想拜托各位不要再去传播没有经过官方核实的一些图片和视频，可能别的地方发生的一些地震的这种虚假的图片在进行传播，并不是这一次的这个九寨沟的这个灾情的现场。再次拜托大家，就是不要再去传播这个，或者是乱传这个，就是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。就是截止到目前，我们了解到，因为这个季节，就是尤其是这一段时间，是我们九寨沟景区的一个景区的游客接待的旺季，已经达到了将近40000的游客，比上年同天增加了5000多人次，增幅达到了16%多。那么这一次的震中呢，它是距离九寨沟县城只有39公里，距离成都有285公里，5公里内的有一个村庄叫比芒。另外呢，就是可能现在受损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是九寨沟的沟口。除此之外呢，像一些主要的交通枢纽，像九黄机场，它的震感是比较强烈的。那么九黄机场距离九寨沟县有80多公里。铁路交通方面，路局管内的部分旅客列车已经扣停了。经过现在的快速排查呢，目前在建的城兰铁路的工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 阿坝旅游的张女士，地震发生时她正在酒店里头。 我现在是在这个甘南藏族自治州，离这个阿坝州最近的一个市，就是合作市。震感特别强烈，我在酒店的6楼，然后整个墙跟门都在晃，晃得特别厉害。从6楼撤离到了1楼的这个酒店门前的空地上，全部从这个酒店里头出来，然后才发现是地震。路边有这个落石，然后还有这个山体上有这个小的一些垮塌。对，水电目前是正常的，然后就是电话呢，就是刚地震完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是这个没有办法进行连线通讯的。 央视记者郑波。 那么在张扎镇这个地方呢，得到的消息是有集中的一些游客比较集中，那么有房屋的倒塌。在地震发生的时候，那么工作人员说他们感受到震感是非常强烈的。那么由于受到此前另外一些地质灾害的影响，那么国道213线现在是中断的。那么在前几天茂县再一次出现了塌方，所以现在国道213线也是通往震中最近的一条道路，现在是不能通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绕道。那么绕道到哪呢？是绕到九环线的东线，也就是通过绵阳的平武这个方向来进入震中。无疑是增加了这个时间和增加了距离。那么地震发生以后，阿坝州公安消防支队第一时间调派这个辖区的消防力量赶赴现场。那么四川消防总队也立即启动了一个应急的机制，已经调派6个支队的610多名官兵、8只搜救犬向震中地区开进增援。 把温暖留在心中，把美丽还给震区，景点九六九与你同在。 我的天，傻不拉几，心甘情愿笑。

起我无话可说，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来取舍，世上只有你难舍，爱滋味深刻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去折磨，就算你从不珍惜我无话可说。 Thank you.

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像戏里说的对白，相恋一生一世，说了当没有。

有尽量去躲，你多天真的理想，你多找到时沮丧，沉默去认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，只有淡忘。

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。简单爱你心所爱， 当你爱我，哪怕只 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小心安抚，反而另一个